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雪车项目比赛，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都有哪些区别，您知道吗？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车项目共设有4个小项，分别是男子二人车、男子四人车、女子单人车和女子双人车。除了人数上有些不同，技术上也有些不同。男子双人车和女子双人车的技术相同，但是女子单人车和男子四人车有所不同。女子单人车需要舵手独自完成比赛，其中有推车、跳车、掌舵、刹车，全是一人完成。男子和女子双人车是由一个舵手和一个刹车手来完成比赛，需要两个人的配合，同时启动逐一跳车，舵手掌舵，刹车手刹车，较女子单人车难度更大一点。而男子四人车是这些项目中最难的，需要四人的配合来完成比赛，分别为一名舵手、两名推车手和一名刹车手。相对于双人车，在推车过程中多了两个推车手的角色。在雪车启动后，舵手、左推手、右推手、刹车手依次跳入车中，舵手掌舵，刹车手刹车，四人车跳车时需要更密切的配合，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导致有队员无法跳入车中，无法完成比赛。因为四人车车身加上体重能达到630公斤，所以雪车在滑行过程中速度会更快，需要舵手更快的反应速度，压力也会更大，对于驾驶技术的要求也更高。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雪车运动员甄恒的介绍，甄恒还会在明天利用2-3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的运动感受。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